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97.4。 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1968年，首次在大都会歌剧院扮演军中女郎男主角托尼奥的帕瓦罗蒂，凭借自己完美的演绎一举成名。歌剧《军中女郎》是多尼采蒂众多歌剧作品中颇具传奇意义的一部，但却甚少搬上舞台。为什么呢？原因是由于其中的高难度让许多男高音望而却步，尤其是剧中第一幕的咏叹调《多么快乐的一天》，哎，也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要求是男高音在2分钟之内连续唱足9个 high C， 因此呢，被许多男高音视为难以企及的禁区。所以呢，你现在听到的这段咏叹调，回到一开始我介绍的画面，那就是1968年首次在大都会歌剧院扮演军中女郎男主角托尼奥的帕瓦罗蒂，凭借着自己完美的演绎一举成名，从此呢被誉为高音 C 之王。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一唱段也成了检验实力男高音的重要标准。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来听听帕瓦罗蒂在歌剧《军中女郎》当中所演唱的这一段《多么快乐的一天》。 非常惊人，无论你何时何地听到它，你一定会被震撼。只要一提起军中女郎，几乎所有的人都会想到帕瓦罗蒂。她与花腔女高音琼·萨斯兰在戴凯唱片录制的这套《军中女郎》中，那轻松漂亮、释放、百发百中的九个 High C， 那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版本。这里是古典与流行，在今天呢为大家介绍的就是歌剧《军中女郎》。为什么呢？国家大剧院将在3月14号到18号首演歌剧《军中女郎》，是不是非常令人期待在北京可以听到多尼采蒂的这部歌剧？那提到这部歌剧，首先大家也会想到演出阵容是什么。此次呢力邀意大利著名歌剧导演皮埃尔·弗朗切斯科·马艾斯特里尼执导，担任指挥的是意大利指挥家马泰奥·贝尔特拉米。 而饰演托鸟将唱九个 High C 的是两位歌唱家，分别是男高音歌唱家皮耶罗·阿达尼，他曾经在巴勒摩和阿曼演出过军中女郎，这是他第一次来到中国演出歌剧。而中国组的扮演者是男高音歌唱家石以杰。需要强调的是，军中女郎的高难度挑战远不止九个 High C， 女主角的唱段也多次高达高音 E， 着实是对歌唱家们的声乐技巧提出的极限挑战。而且全剧合唱，尤其是男生合唱的分量颇重，不仅唱的部分吃重，表演、服装、道具等许多方面对男生合唱的要求都很高，所以国家大剧院此次首演军中女郎真的是一大挑战。其实这部歌剧主要对女高音的要求非常高，而男高音呢最吃重的劲儿就是在这部咏叹调当中的九个 High C， 出手要快，还要潇洒，必须稳准狠。即使是帕瓦罗蒂过了年轻那段时光以后，也不敢轻易唱军中女郎了。多尼采蒂创作这部歌剧是在美声歌剧时代，当时唱军中女郎的男高音并不稀罕，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当时罗西尼的歌剧正在大行其道，能唱得了罗西尼那些非常复杂男高音的也基本上拿得下多尼采蒂的军中女郎，还有一个原因，那个年代的歌剧院都不大，距离观众非常近，而歌唱家也不用使出浑身解数，那个时候九个高音 C 其实是微妙轻灵飘逸的 High C， 所以美声时代的男高音的审美跟我们今天是大不一样的。要说还是帕瓦罗蒂让托鸟这个角色的声音有了完全不同的审美，说的不如唱的好。介绍了这么多，不如我再给大家返场一段刚才帕瓦罗蒂演唱的这九个 High C。最激情的段落，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从头来开始介绍这部歌剧军中女郎。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多尼采蒂的这部喜歌剧军中女郎的序曲部分。多尼采蒂是19世纪上半叶意大利歌剧创作领域的代表人物之一，与罗西尼、贝里尼一起被称为美声学派三巨头。在浪漫主义思潮席卷整个欧洲之际，多尼采蒂抓住了这个时代的背景，创作了许多精彩绝伦的喜歌剧作品，堪称歌剧史上举足轻重的喜歌剧大师。 而他的歌剧呢，创作富有戏剧性，善于运用音乐发展戏剧冲突，刻画人物性格，使得音乐在歌剧中的表现与人物紧密结合在一起，而且细腻生动地讲述剧情。军中女郎是继多妮采蒂的《爱之甘醇》《唐帕斯夸莱》之后，国家大剧院制作的第三部多妮采蒂喜歌剧，也是国家大剧院开幕运营十年来制作推出的第60部歌剧作品。这部歌剧讲述了军中女郎玛丽与青年托尼奥之间的爱情波折，剧情诙谐幽默，趣味十足，音乐表现力十分丰富，而男女主角的唱段各具风格与难度。这里我们听到的是军中女郎的开始部分序曲。序曲一开始就为我们描绘了这样的画面，我们刚才也听到了遥远处的军号声声，而故事发生在1815年，地点在瑞士的蒙罗尔山地。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军中女郎》的序曲部分，在第六儿地方的山路与山中的高地为背景，在右侧可以看到一所小房子，而隆隆的枪炮声使人强烈地感受到战场就在眼前。农民们的合唱，他们好像警戒似的聚集在一起，女人们在向圣母祈祷，而贝根菲尔德伯爵夫人带领管家在附近的椅子上休息。过了一会儿，伯爵夫人虽然退下去了，但农民们却在使劲地叫喊，以壮声势，同时女人们在深切地祈祷。的法国掷弹兵苏尔比士中士带领着身穿军服的姑娘玛丽上场。玛丽是在很小的时候被苏尔比士中士从战场上捡到的，现在已经长成一个大姑娘，亭亭玉立。她在兵营的小商店里工作，她乐观愉快，不论是战时或者平时总是歌声不断，成了军队里的一个红人，大家都叫她军中女郎。下面这一段就是玛丽开始唱起了《绅士之歌》。玛丽就是这部歌剧的女主角，她被人们叫做军中女郎，故事就这样展开了。这里是古典也流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即将在3月14号到18号在国家大剧院首演的歌剧《军中女郎》的内容，是不是很吸引人呢？欲知详情请听古典也流行的下半时段，广告过后古乐带你继续欣赏，一会儿见。

这次演出中，迪丽拜尔将演唱的《影子之歌》选自一部德国歌剧，风格活泼轻快，却极为难唱。除了演唱这首高难的歌曲外，迪丽拜尔还将演唱维吾尔族风格的《一杯美酒》。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15点和你一起唱，16点战马能量音乐，17点娱乐最王牌，19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音乐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是多妮采蒂的歌剧《军中女郎》当中的一段合唱《连队之歌》。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是国家大剧院将在3月14号到18号上演的歌剧《军中女郎》。一边呢，我们听着歌剧当中的著名选曲，另一边呢，我在为你讲述剧中的故事。刚才上半时段刚讲到，在第一幕时玛丽出场了，她是剧中的女主角，人们叫她军中女郎。玛丽在很小的时候被苏尔比士中士从战场上捡回来，而现在她已经长成了楚楚动人的少女。有一次玛丽在悬崖上遇险，被一位青年所救，每当她想起，心中常常郁郁不乐。有一天她向中士透露自己很爱托尼奥，托尼奥就是救她的那位青年，中士却主张他必须和团里的人结婚，而这个青年却不是团里的人，所以中士不允许。玛丽一边跟中士讨论，一边唱着自己的绅士之歌：在军营里我最先看见光明。士兵来报告，抓到了一个徘徊在阵地附近的青年。这名青年被抓住，并且指控为奸细，将对他处以死刑。而玛丽一看，这是曾经救过他性命的托尼奥，他热心地为托尼奥说了不少好话，才饶他一命。而托尼奥希望能生活在玛丽身边，于是他被批准当了团里的一名士兵。这时玛丽感激地为此而歌唱，就像各位所知道的一样，这就是女主角的另外一段著名的咏叹调《军中歌》。这首咏叹调很是考验花腔女高音的功力。 刚才听到的就是军中女郎玛丽的一段咏叹调《军中歌》。玛丽唱完这首咏叹调之后，托尼奥被留下了，也当了一名士兵。而等全体士兵都退下以后，托尼奥向玛丽表现了炽热的爱情，并且表示愿意为他而死，而玛丽也表达了他对托尼奥的爱心。这时苏尔比士中士回来了，因为贝根菲尔德伯爵夫人找到了玛丽，说她是他失踪已久的侄女。伯爵夫人决定把玛丽带回到巴黎的古堡。玛丽听说非常伤感，凄凉地唱起了向各位辞行以及离别之歌，与全体士兵告别。 在第一幕的最后，矛盾冲突到达了顶点，戏剧的张力萦绕在重唱和合唱当中。多妮采蒂的军中女郎的第一幕就这样落下了帷幕，第二幕发生的场景是在贝根菲尔德的古堡当中。来听这首幕间曲。养成贵妇人，伯爵夫人强制她学习小步舞，并且请人教她唱歌，而玛丽无法适应城堡里的贵族生活，一心渴望回到军营。想念军营，想念托尼奥，而苏尔比是中士，因为负伤而退役，现在成了贝根菲尔德古堡中的管家。这时随着军鼓的响声，士兵们来到这里了。托尼奥因为立了功，已升为军官。玛丽、苏尔比是和托尼奥三个人因为重逢而格外欢喜，唱起了这段很好听的三重唱。我觉得很像莫扎特的歌剧《魔笛》当中的帕帕基诺捕鸟人。 玛丽把托尼奥介绍给伯爵夫人，伯爵夫人却宣布玛丽要与格拉肯池州普公爵结婚，要托尼奥马上离开。托尼奥告诉哭诉的玛丽，我一定要使你成为我的新娘。事后玛丽告诉苏尔比士，他想和托尼奥一起逃走，而苏尔比士中士也赞成他们这样做。但不久夫人向他们坦白说，玛丽其实是自己的亲生女儿。正当玛丽感到万分为难，差点签下婚约，托尼奥带着士兵们唱着我们来救自己的女儿冲进城堡，并且对伯爵夫人晓之以情动之以理，这首咏叹调深深打动了他们。 而玛丽也借着这个机会向伯爵夫人讲述了自己在军营中成长的经历。士兵们唱起了向法兰西致敬。最终被感动的伯爵夫人做出了让步，并接受了托尼奥，有情人终成眷属。这里是古典流行，今天大致为你介绍了即将在3月14号到18号上演的多尼采蒂的歌剧《军中女郎》当中的部分选曲和剧情。在这次国家大剧院首演的《军中女郎》中，邀请意大利著名的歌剧导演皮埃尔·弗朗切斯科·马埃斯特里尼来指导。歌唱家阵容是萨比娜·普埃托拉斯、郭程程、石以杰、皮埃罗·阿达尼、乔瓦尼·罗密欧、刘松虎、多丽斯·兰普雷克特、丹尼拉·马祖卡托、王鹤祥、赵东辉等两组中外实力歌唱家们，带来为期5天的国家大剧院首演。很是期待这部歌剧。那今天的古典也流行就到这里，古月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下面的和你一起唱，让我们明天再会。最后几片叶，天渐凉，再发觉又走过一年。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古典也流行，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凌晨3点，我是古月，带给你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声音。2018年我们继续相伴春夏秋冬。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来稿请寄北京市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歌唱北京了解详情。 世界茶饮来了，世界茶饮来了，世界茶饮超级水果茶来了，世界茶饮放开加盟了，加盟热线400-678-6888，400-678-6888，400-678-6888。 童军西谨慎， 一场兵营里的爱情闹剧，9个 high C 的极限挑战。国家大剧院这座多尼采蒂歌剧《军中女郎》，马埃斯特里尼亲情指导，优雅抒情。